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红梅赞，此刻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红色经典歌剧江姐，而这样的旋律也是经久不衰。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2021年7月10号上演的歌剧江姐。这次上演的是上海歌剧院演出的版本。在歌剧开始之前，岛上主持人谭江海、歌剧江姐的作曲之一杨明、原空政文工团第二代江姐孙少兰以及上海歌剧院第六代江姐何小楠一起分享了江姐早期的创排故事。作为作曲之一的杨明老师，对于他们当初创作歌剧的情景历历在目。 这个歌剧排的时候大家都很有感情，但是欠了一个账，就是没有一个好主题歌。提起红梅赞大家都熟悉，大家以为我们写的时候就有，没有，没有主题歌。要想流传，你必须有形象，有内容，有品味，还得有流传的可能。这么高啊，难了。我们整天写完了行船长江上不行，毙了，又写一个不行，毙了。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住这个楼呢，是筒子楼，严肃半夜来敲门，当当当当当，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一看，我说不行，啪门一关，踹着门就走，这么难伺候。后来我和严肃说，我说不是我难伺候，也不是我们作曲难伺候，是我们的剧情进展需要这么一个经得起听、经得起唱，而且能打动人心这么一个歌主题歌。憋到最后呢，老严想起来了，实在不行了，我这兜里还有一个叫《红梅花儿开》。哎，大伙说您念听听，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千里冰山何所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一听这个，哎，大伙儿这个铁谱，这和江姐的形象上用于铁谱，傲雪凌霜，而且写出来一个红梅品格。红梅品格和鸿雁精神它有某种联系，抗严寒，顶风暴，哎，天再冷它还是开不太多。严肃就写出这个，写出这个的了，词作家、剧本作家没问题，就落在我们身上。江姐的音乐一定要独树一帜，好听、好唱，而且符合人物，符合江姐这个红颜精神的剧情发展，要她有中国歌剧的根，要有韵味儿。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出来。 Oh, 国家大剧院，现在我们就回到现场当中。2021年7月10号，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由上海歌剧院演出红色经典歌剧《江姐》。 歌剧《江姐》1964年一经公演就立刻引起了轰动，紧接着更是在全国的巡演当中赢得了各界的热烈反响。歌剧《江姐》作曲之一杨明老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他动情的采访。1962年的夏天，作词家严肃只用了18天就完成了《江姐》的剧本的初稿。杨明、江春阳、金沙三位当时很年轻的作曲家创作的音乐初稿却未被采用。这几位年轻的创作者并未灰心，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前往多地采风，秉持一种韧劲儿，一步步将歌剧《江姐》不断地迈向了艺术精品的境界。所以至今就留下了《江姐》当中这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家喻户晓。 之所不能有为 高山顶，白云见了尾，隐约约露出了红星一点。我好像看见那里红旗在招展，我仿佛听见妈妈在召唤，妈妈在召唤。 你妈妈双枪老太婆， 我妈妈跟着红军闹革命，风雨中战斗了多少年，到如今两鬓如霜，人未老，双枪震撼嘞，震撼花影山。 2021年7月10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上海歌剧院版的《江姐》，入围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在2000年世纪经典版本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更具青春气息的《江姐》。那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听到的就是在现场演出的录音，当然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呢听到的也都是节选的段落。下半时段国家大剧院我们会继续回来，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继续来聆听红色经典歌剧《江姐》的经典段落。 将军郎，郎考中。

她的原型是革命烈士江竹君女士。1948年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的时候，江竹君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9年11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献出了年仅29岁的宝贵生命。江竹君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1964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排的歌剧《江姐》首演，轰动全国。第二代江姐的扮演者孙少兰，还有这一次在演出当中扮演江姐的何小楠，我们来听听他们演出当中的记忆。 我们那个第二代演的时候是77年，观众每次和我们一起共同进入戏，到第六场就是江姐快牺牲的时候，剧场已经哭成一片了。78年去重庆演出的时候，渣滓洞一进去的感觉就是很阴森。我们那个时候主角的待遇就是你到老虎凳上去感受一下老虎凳当年是怎么把你绑在后头，真的是绑啊，就试着绑，把脚放上以后用绳子先把你膝盖捆上，以后在下边垫砖。我说我当年我们经常练功还不怕这垫，我说可能还能垫吧，结果呢垫到两块以后就感觉很不舒服了，到第三块的时候你真的就坚持不下来，为了体验吧咬牙，但是你咬牙也咬不下来。当年他们是怎么承受这些创伤的，竹签，咱们说的竹签其实挺长的，这么长、这么长的尖头尖尖的，以后我们就稍稍的试了一下，你想就是缝一针扎在手上都疼成那样，你说而且是用那个榔头愣这么往里敲的，食指都全烂了，所以呢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心疼，真的是人间魔窟啊。所以我就说江姐这么个弱小的人，她的能量怎么那么大，就是信仰，信仰支撑，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回到舞台演的话更深刻了，就自己努力地想把这些江姐的形象塑造起来。 至高今日到此又把我、 只要组织得保全个人的安危又算什么，算什么， 这分文件身上带，让小路，让小路匆匆赶回来。为什么暗号已撤掉？难道说竟然出意外？江姐走是没有走，江姐出来没出来？进不是，退不是，可把我急坏。青菜好哎。 江雪情，他沉吟这样久，为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江雪清，他想逃走，难道说江姐他一落虎口？ 心事急如火， 火上更加油，这情景不对头，打开突破口，撒下钓鱼钩， 我要粉碎这阴谋， 闯进去 赶快走， 要把网来收， 不能再停留， 不能再拖延，不能再等候，我要救将军，我先下手， 有战友我 就 战友， 先下手，冲抓 走。还需要当机立断， 想计谋。 江姐，我们还是走吧。 傅志高， 你这个叛徒， 你 走开，不准你靠近我，我叫你走开。 江姐， 小华， 江小姐，请吧。 歌剧《江姐》当中有许多著名的唱段，比如《红梅赞》《绣红旗》《革命到底志如钢》《青松林内红旗扬》《五洲人民齐欢笑》《春蚕到死丝不断》。 在红岩纪念馆就看到一面红旗，这是也是五星红旗，但是是最大的五角星在当中，然后四颗小的在旁边。前面有几句台词是好消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十月一日，今年的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是我每次演到这儿，我就是全身这个鸡皮疙瘩啊，就是已经就是哭得不行了，这个眼泪刷刷的就下来。对，就是我们这个 共产党， 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传，就是这个眼神在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在传达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很大的触动的。多少年，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了你。这面红旗是彭松涛留下的，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为了这份事业，为了革命的信仰而牺牲了。那么还有多少千千万万的这样的革命烈士也牺牲了，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那么我也没有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我一针针一线线和远在渣滓洞外的这些战友们、同胞们，我用这样的方式，我和你们串在一起，我和你们在一起。他也是对战友的爱，对祖国的爱，对信仰的忠诚。 同志们，我这里有一面红旗，它是一位烈士留下的遗物，我们就用它来绣一面五星红旗。 Thank you. 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舞台演出本拍摄了同名的舞台歌剧艺术电影，这让更多的人听到了歌剧讲解，听到了剧中经典的旋律。 不容易。 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2021年7月10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红色经典歌剧《江姐》，剧中都是充满了朝气的年轻演员，所以这是一版青春气息的《江姐》，将这部红色经典的精髓传到更多的年轻观众的内心，让红颜精神薪火相传。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进行回放。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明天国家大剧院我们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